今日呢是一月二号的星期二得到，咁啊元旦日翌日假期啦，咁我哋喺度录音啦。咁咧大肥咧就因为翻咗去寻欢，咁啊未翻到 北上寻欢， 北上寻欢就唔知系咪俾人扣留住喺海关， 怀疑被失踪。 系啦，因为而家咧就冇办法喺回乡证嗰度吸嫖客两个字嘅，咁可能咧就唔知点样俾人租质紧。咁啊，等佢应付完啲公安咧就可以翻落嚟噶啦，咁啊可能之后稍后一节有机会见到佢啦吓。咁啊今日咧就我同阿刁拔咧就主持， 系大家好。 咁啊有两位嘉宾，咁啊一位咧就系阿 Charles， 系大家好。 另外一位咧就系漫画界位前辈， 上官家族其中一位重要成员阿上官小红先生， 系 hello。 多谢你过嚟。咁讲开上官家族唔使讲啦，第一个梗系上官小宝，就画李小龙漫画啦，跟住上官小威啦，跟住原来阿上官小红先生咧，就系漫画界嗰阵时专门帮人哋度桥啦、编剧啦，同埋就幕后统筹嘅元老级人物吓。咁啊，今日特登揾佢上嚟，同我哋大家讲下古，即系我哋之前旧时香港嘅好多典故啊。或者是漫画的历史啦，吓点样一本漫画画出彩虹啊，个个主笔几百万身家啊，吓嗰啲我哋迟啲再讲。 唔系几百万身家啦， 身家唔知几 个月咯， 过亿噶啦，啲几廿亿噶啦， 哇犀利犀利！ 你见黄玉郎上市啦， 系上晒市噶啦， 跟住嗰个另外嗰个叫咩啊？ 马荣成， 马荣成啦，买间山顶屋啦，系嘛？ 系咯， 山顶马嘛， 系咯，系。好，咁我哋咧，其实咧嗱，都漫画咧就讲即系。都唔会话讲晒三字，因为咧坦白讲，我同阿刁拔咧就唔系好识嘅，咁所以咧主力讲漫画要等阿大肥翻嚟讲，咁我哋咧都会讲下啲时事先，咁啊时事亦都因为有位即系比较 突出嘅人物， 资深啲嘅香港人，地道香港人，咁我哋咧就会因为接触殖民地政府咧，佢系应该最耐噶啦，咁我哋咧。系啦，我哋就讲下而家嘅时事，就再问翻，即系大家对照翻以前殖民地年代系咪咁处理啊？又或者会唔会咁样做啊？咁样咧，咁啊，即系起码咧就有个对比啦吓。即系而家你讲特区政府点样好，以前殖民地政府点样都好啦吓。咁啊，而家好多时咧，啲人好怀念呢个港英时代噶。 系啊， 即系大家有冇同感咧？系咪港英时代生活特别好咧？ 肯定啦，喂，好似港英时代，起码。嗰陣時講，首先講香港人最關注住屋計劃。港英年代某路爵士嗰啲有個十年住屋計劃，係有計劃、有規律咁樣樣開發好多唔同嘅衛星城市、 新城市 係啦，荃灣啊、沙田啊， 荃灣、沙田 係啦， 大埔算唔算係嘅？ 都算， 都算， 大埔好後期先係， 好後期 係。唔係以前咧？我哋僆仔啊，就算誒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係有希望啊嘛，即係會，就算你係一個冇讀多書，只要你肯做，有少少腦筋，做小販又揾到食，做工廠又揾到食，你做間工廠大廈咧，你喺嗰度做咧，你唔需要去第二度噶啦，呢層冇，第二層又有，因為工廠係養好多人嘅。 冇錯， 越整越咧，即系整到咧，即系个工厂一路， 即系你肯开工咧，就几乎一定揾到食噶啦， 一定揾到食噶啦。尤其是七十年代，如果你做工厂咧，以前咪好啲陈宝珠啊、女陈宝珠嗰个时代咧，如果你做假发嗰啲咧，嗰啲工厂妹咧，真系揾人$7,000一个月， 嗰阵 $7,000真系啊，$7,000一个月。如果你识到个工， 咩年代？ 六十年代嘅啫， 七十年代应该啊，六十年有冇咁多系嘛？ 有。睇下先，七十年代初期啦，有啊， 系，因为差佬都几百嘅啫， 系啊， 嗰阵小学毕业可以做差佬。 诶，唔系六啊，讲翻六九年丽星楼供楼供400几，啲人供唔起，系嘛？定系供唔记得，总之供几百蚊嘅啫，啲人话供唔起。 嗯， 应该冇咁多。 如果你六七年嗰阵，如果你唔走，以前扫条街都好平嘅啫。真系扫条街好平嘅啫， 系啊， 揸住几千蚊可以买到楼噶啦， 系啊， 咁啊首期啫几千蚊，即系你讲六十年代当时咧， 而家俾利润费都唔够啦，而家几千蚊， 利润俾律师费啦， 律师费够唔够啊？ 俾律师费够， 系律师，系呢样嘢，律师斗得紧要啫。嗱，咁啊讲翻咧，其实当时麦理浩年代同而家又唔同嘅。 嗯， 即系香港始终咧嗰个叫做咧上，即系成个经济已经系完全成熟嘅一个城市咧。以前起码城规会冇咁严啦。第二冇咁多環保團體啦，基本上冇啦。如果你講七十年代，肯定冇環保團體。 邊有環保啊？ 唔會出嚟嘈邊度唔撚準填海，又邊度又話唔可以起樓咁樣。當時冇嘅，政府要邊度移山。我哋讀以前咧讀叫有社會科噶嘛，後屘改咗做咩？經工係嘛？經濟與公共事務。初初系叫社会嘅， 叫社会 系啦。咁即系我读书嘅年代叫社会科啦，后屘就 小学就叫社会， 小学读社会系啦。 中学就有所谓 EBA 即系经工 经济及公共事务。 六十年代嗰阵系叫社会，好多有健康都有噶。 哦，系啊， 健康 中英数社科建社会科学研究。 小六嗰阵我读过咧，生理都有噶。 哦， 咩讲咩受精啊都有噶。 哦， 我都算咩噶啦。 哇！咁先进嘅， 好先进嘅喎， 后嚟都冇呢样嘢搞嘅喎。 年班嗰阵，我应该岁应该十嗰阵系迟啲读书嘅，嗰阵十三四岁到啦，十三岁到啦， 即系迟两年到啦。 系啦， 而家十一岁读，而家十一岁读初， 我啲细路仔都系中一噶啦， 系 十五岁几已经中学毕业嘅啦啲。 哦，咁犀利。 咁你五岁几读一年班咪照计咯。 哦， 系咯，廿二三岁就大学毕业噶啦，可以。 嗯。 咁而家差唔多嘅，而家 我哋有阵时最大嗰啲十七岁先至读紧小学嘅都系， 哦， 好大噶，个个都超龄噶，我哋已经算系唔系好超龄嗰啲噶啦。 哦，咁啊，上官小红兄 系 就介唔介意讲讲你嘅年龄啊？肯定啦，我可以，我觉得 我攞咗长者年纪啦。 我咗准一级年纪， 系 啦，系即系大个芒果佬少少嘅啫。 边个边个系芒果佬啊？ 一位江湖传说嘅油麻地 果栏一个重要人物啦。 我以前喺果栏大噶，唔识个， 唔识芒果佬啊，话识 咁啊！我证明系才疏学子啦。喂，唔好讲呢啲啊，讲第二样。 逢亲讲长者卡，我哋用芒果佬嚟做一个比，做一个指标噶嘛。 你哋有饭都未攞啦，你哋啊！咁冇生 系啦，嗱咁啊，咁讲真，而家65咧，根据联合国嗰个标准咧，65 可以做总统， 唔系咩总统嘅65系叫青年人， 哦，青年人， 六十六岁开始至到80叫中年人， 咁你哋嗰啲属于咩啊？ 少年啦， 哦，少年即系少年啦， 都青年， 好明显 啦，初中。 少年啦，好明显系， 系少年啦， 你睇翻阿 Tony 仔都廿三岁半啫嘛， 少年嚟嘅啫， 原来青年啊，哇，原来咁后生，唔怪得我而家仲要出书， 系啦， 啱啱开始， 幼稚气， 而家，我成日都话啦，65岁啊，唔系人生嘅终结嚟嘅，可以系人生嘅起点嚟嘅咋， 我而家起点嘅，而家都系， 1967年，我成日都讲啦，邵逸夫当年就65岁，佢就创办 TVB， 系咪？咁你谂下啦，可以做到108岁噶嘛？你啊，仲有40年啊！ 哇，好辛苦， 慢慢嚟啦， 仲有40年啊！话俾听啊， 后生仔， 可以出多几期啦， 系出多啲书啦吓。嗱，咁我哋咧，即系讲翻以前港英年代啊，即系好多而家嘅年青人咧，其实系未接触过港英年代噶。嗱，你谂下啦，97年叫政权移交啦，或者叫做香港回归啦吓，到到而家接近20年。咁你谂下，20岁左右嘅年青人，基本上系冇接触过广东人， 唔 系即系冇接触过港英年代嘅。就算你系1990年出世，你7岁肯定感觉唔到港英年代嘅嘢啦。 7岁之前嘅记忆有几多咧？系嘛，即系 首先冇有记忆，二嚟你亦都感受唔到咩叫港英，因为咧你喺你屋企，即系港英同。換咗支中共旗冇分別嘅屋企係咪先？ 係啊， 你完全一啲感覺都冇。就算97年7月1日、6月30日到7月1日嗰日，我哋搭車出街，一啲感覺都冇嘅。 係啊， 唔係啊，啲人話講英講咩啊？講梁振英，我就有就知 啊。講梁振英就知嚇。但係你如果講翻即係另外一位刁拔啦，即係可能年紀大過我哋少少， 係啦，都係24歲半 青年人，就未去到。未去到嗰、那个，未到中年系啦，仲系青年个阶段。咁你港英年代嘅时候，即系嗰个揾食咧，系相对都系比而家容易嘅，系咪？ 嗰阵时系个社会仲系喺度上紧嘅时候咯， 即系发展紧嘅阶段。 发展紧嘅时候，呢、這个其实而家个状态咪同大陆差唔，而家差唔多。 即係你會發覺 似大陸近呢十年 係啦，似啦，即係啲人嘅信心好夠嘅，因為點解？哦，我而家唔做呢份工咁我。第日唔緊要啊，我有前景。 大把工做。 第日大把工做，我唔會揾唔翻。 工仲多，以前工仲多、啊。 我又揾唔，我唔會揾唔翻，揾咗第二份咯，冇問題、啊。 轉行都冇問題嘅。 揾食冇，揾食唔係問題。 隨時要做，隨時可以做第二行。 嚇、啊，同埋人工會嗰陣時會上得快，因為點解咧？你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嗰陣時通脹好犀利嘅。 啊，利息亦都好高。 利息又好高嘅，咁所以人工咧係加得好快嘅，個數字係加得好快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好見使咧？又未必、啊咁俾人哋一个好嘅感觉咯， 系 以前做嘢有加班啦，加班仲系 1.5 啊，而家系 而家冇 翻工准时，放工唔知几时啊嘛， 系啊， 总之有你做唔掂你拎翻屋企做，永远都有得做嘅，但系以前咪噶嘛， 做加班 加班啦， 加班 我试过有一度咧做日烫金嗰啲咧，10,000蚊一个月，应该系90年代啊， 系。 但佢加班可以加到18,000蚊、哦，即系出28,000蚊。 吓咁犀利啊！ 系啊，我哋嗰间公司系多过人哋少少，但系加班系可以 多过你正职， 多过正职系倍几两倍嘅。 哇，咁犀利嘅！ 但系你加4个钟嘅啫，其实你嗰种 唔关几多个钟噶。总之你肯做就加嘅，以前系好多嘢做嘅，系以前系好多嘢做。 以前即系个经济，其实经济咧， 同埋以前啲租冇咁贵嘅，就算湾仔嗰啲咧，利东街嗰度咧，我都做过。利东街嗰度一间铺几百尺，系租30,000蚊到嘅啫。你而家起码都10,000蚊啦，应该。 而家咧 冇啦，而家冇利东街啦。 其实湾仔区咧嗰个租金咧就唔系好上得好犀利嘅啫，因为咧湾仔区冇夜市做。佢雖然近銅鑼灣，但係灣仔區冇夜市嘅，夜晚咧8點後咧就冇人噶啦。就算最旺嘅太賢街，成個灣仔最旺嘅太賢街噶啦，八點後都冇人嘅。八點後都冇人噶啦， 好多條街都 莊士敦道、軒尼斯道嗰啲春園街、太賢街，全部咧8點後就靜曬噶啦。所以咧，灣仔嘅租金係上唔到嘅。即係要視乎你冇夜晚冇人嚟啊嘛，咁你做生意嗰個時間短。 写字楼嗰啲就贵啲， 写字楼走晒，写字楼走晒啦嘛，即系你写字楼收咗工， 即系始终湾仔都系适合做商业区嗰啲啊。 商业区而家，做中环都系噶，你咧6點鐘已经静晒。 系啊，你中环咧，除咗系搞咗SOHO区啊、兰桂坊之后咧，中环嘅一般做即系点讲啊，嗰啲德辅道中嗰啲冇人行噶， 冇夜市噶， 冇夜市噶，你嗰啲餐厅都系特别冇特别少人去噶。 你北角都系嘅，不过有啲都系好静噶都。系谷埋铜锣湾啊！ 北角就食饭有人 食饭啦。 但系你湾仔咧，湾仔夜晚食饭都静嘅，即系讲个民生啊。讲个 北角咧，北角有啲咧就做地方咧，好似许留山嗰啲咧，佢哋去佢有一档咧零舍平嘅，系30蚊，系旧年食都系30蚊，但系出边铜锣湾嗰啲咧都40-50噶啦嘛。 你讲乜嘢先？甜品定 甜品嗰啲啦，因为嗰度系租平啲嘅，有啲系租平啲嘅。 不过当然租平 有啲系僻啲啊，租平啲嘅啲。 哦，一定啦，即系你要睇翻佢个客量。咁你收你嘅咁多租金，梗係有翻咁上客量嘅，又唔會話大家銅鑼灣同北角一樣價咁啊，咁梗係 最旺銅鑼灣㗎啦，最旺銅鑼灣㗎啦，香港區嗰啲全部所有都係。 其實如果攞翻舊時70-80年代或者80-90年代嘅港英時代嘅生活啦。同而家嘅香港比較，好明顯一樣嘢，因為嗰陣時香港咧仲有好大量嘅製造業啦、工廠啦， 係啊， 所以咧其實咧香港人揾食咧係真學阿小紅哥話齋，喂上面做 肯做就得啦， 肯做就得啦，上面嗰層做完唔中意啊，哎攞下面嗰層就可以揾到工啦，成棟工廠大廈係嘛？ 啲工廠大廈永遠都貼啲紙出嚟 招工， 冇錯啦， 成日都有 招工嘅， 但係而家。香港年青人所遇到的问题咧，就系话 工种少咗， 工种少咗。第一， 租金贵啦，最 系啦，租金贵咧就影响创业啦，系咪 啊？创业好易噶，以前租个写字楼好平。 系啊，冇错。但系问题就话，而家香港年青人或者甚至又唔好话乜嘢，而家嘅香港人啦，唔好话一定系青年人啦，中年人任何人，只要香港而家肯生活嘅话，都会遇到一啲问题。比如话，第一，当你想走去。揾一份好工的时候，就真的好像常官小红咁讲啦。喂，有开工就不知几时收工。如果你想创业的话，你永远 you never know。喂，你的租金头一两年可能系仲系40,000-50,000蚊，哇，可能一到租约到期，随时加到你7-8萬， 十足咪好似 唔会噶啦，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因为咧未来嗰个零售市道咧系最大问题，净唔系净系香港噶，全个中国系俾网购打到啲大部分嘅行业都死嘅，除咗饮食，饮食冇得上淘宝，系咪？你食饭就冇得上淘宝噶，其他乜嘢咧？任何嘅干货都可以喺淘宝度买到，所以咧有网购之后咧，出边嘅卖衫啊嗰啲零售咧，其实死晒噶啦。跌得好紧要啲生意，你见出边啲铺咧，以后冇呢支歌仔唱咧，嗰啲大幅加租嗰啲嘢咧冇噶啦，系民生区反而咧就会年年都加租，即系可能一个租约之后就一定加你，但系唔会加得多，最多加你10%啊15%， 而家 系最多系加翻通胀落去嘅啫。 而家啲食肆全部搬晒上楼噶啦，地下好难噶啦。 唔系啊，嚟紧有机会嘅，因为咧你好似铜锣湾啫嘛，以前洛克道即系苏果后边嘅洛克道，边度有餐厅啊？而家有间烧味落咗去。以前冇可能嘅，因为咧以前要40多万租嘛，人哋唔肯租俾你嘛，业主。而家冇人租咯，20多万咪租俾烧味咯。 啱啊， 系嘛？因为你铜锣湾咁，你做到你有得做嘛？你个区又20多万，虽然好贵，但系咧你够客量嘛，日日啲客流水咁经过噶嘛，吓、啊、即系唔同嘅租金，即系收得你唔同嘅租金咧，就有唔同嘅客量嘅。咁你自己衡量咯，你去睇过哦，呢度10万蚊租人流好多，嗰度30万贵3倍，但系人流可能唔止多3倍嘛，你咪自己衡量咯。系咪？但系即系你讲翻个租贵咧，咁啊，相对嚟讲嗱，而家咧啲租其实真系比以前贵，同埋有个样嘢，以前咧嗰个基层嗰个人工咧，同嗰啲即系点讲啊，专业人士咧冇咁阔嘅，擘得冇咁阔嘅。去到97后咧，或者97前后嗰段时间咧，即系政权交接嘅嗰段时间前后前十年后十年，嗰、那个基层嘅人工咧，同嗰啲专业人士咧，擘得好阔嘅。全世界冇抹得咁紧要嘅，即系一个专业人士揾嘅人工可以等于佢同佢朝头早去譬如做茶水或者做嗰啲普通嗰啲文员，佢可以多佢5倍10倍嘅啲人工，即系变咗咧香港嗰个收入咧贫富悬殊差距好大。 其实系咩原因会造成呢咁嘅情况咧？真系 可能有关啲专业垄断事，即系你以前啲医生，照计你60、70年代甚至乎80年代，医生都知道佢好揾噶啦，但系咧 而家供唔到楼。 唔系供医生揾实供到楼嘅，点会唔供唔到啊？揾唔到食嘅医生就供唔到楼，即系你讲一般做街政， 错 啦！医生都分开揾到食同揾唔到食都擘开咗噶，一样擘开咗噶。 普遍都揾到食嘅，即系你喺出边做门诊，喺地下开翻间铺，几皮嘢租，做 门诊 一个月 揾 10万、8万，一个月揾10万、8万到嘅。咁當然啦，你如果醫生，但係你梗係唔可以同中建大廈嗰啲醫生比啦，係嘛？咁即係睇下你買咯，視乎你買咩咯。哦，你話唔係，我覺得太古城唔啱我身份，我要住帝景園，咁梗係買唔起樓啦。咁但係如果你要買太古城，佢絕對供低有餘，10万蚊佢都供唔起樓，冇可能噶，係咪先？嗱，咁啊，阿大肥咧就公安放咗佢翻落嚟啦， 恭喜！ 咁啊，我哋咧下一節咧就會佢翻入嚟噶啦。咁啊，我哋講翻咧嗱。本身就想讲啲时事嘅，但系咧讲起咧，即系讲起以前，即系点讲殖民地时代或者讲英年代啦。咁我其实都接触到一段时间，因为本身年纪你呢个年纪都唔，即系我呢个年纪， 虽然系23岁半嘅，但系对历史都好有研究。 唔系啊，你接触唔到咁耐时间，因为咧你成长嘅时间咧，到你出嚟做嘢， 尾期啦， 几乎已经系最尾嘅啦。即系咧喺讲英年代，我做嘢嘅时间好短。我是94年畢業出嚟做嘢，嗰陣時其實都讀唔成書，咁出嚟揾食啦，都叫做咧，即係揾搞下啲生意仔啊，自己揾食啦，自己做其啲生意啦。即係真正喺港英年代揾食咧，就真係3年嘅啫，大部分都係即係97之後嘅。咁啊，想講翻啦，因為阿 Charles 就其實就係一個勾結美帝嘅人士嚟， 係我係美帝嘅探子， 係啊。因为你是揸美帝护照喎，好似 即系美， 好似李兆星个女啊，好似袁木个女嗰啲咁样喎吓。 系美帝嘅第三代啊， 系美帝第三代。咁你喺港英年代，你有冇香港揾食咧？ 有啊，嗰阵时咧，因为我自己都系虽然话系美帝嘅第三代啦，咁但系咧，因为我父母咧都希望我系学多啲中文，就唔好似我啲老表讲咧， 净 系识讲台山话。同埋英文嘅，咁我起碼依家識講廣東話，同埋識中文字啊。咁而喺我記憶當中咧，港英年代嘅香港咧，就等於啊之前上個小龍提過啦，揾嘢做咧係冇問題啦。同埋咧， 當時呢我覺得港英年代帶給香港人最大的那個感受呢，就是說由一個通街都收黑錢的很混亂的香港，咁啊，再由阿麥理浩爵士、阿葉石欣議員提出話，因為葉石欣咧嗰陣時一個當年好願意幫助香港基層市民嘅議員，就話喂有好多差人收黑錢，搞到佢哋咧就即係生活困難，又好黑暗個社會。咁當時咧就個港督咧就特別同阿葉石欣傾完之後咧，就成立咗 ICAC 咧， 都唔係淨係同佢傾完嘅，即係咧當時社會有個呼聲， 係啦， 咁啊最後咧就派咗基達嚟，即係當然唔係佢一個人可以搞起呢個 ICAC， 因為呢個問題其實已經嚴重到係一個成個香港要住難， 係 差唔多俾啲蛀蟲住難咁滯。 呢個完全係同英國嗰邊有關嘅，因為嗰陣時咧。本来咧喺系有反贪部嘅，但系一个差，就喺警署里边、 哦，反贪最贪 嘅，系啊，嗰个系负责派片同收片嘅部门， 系啦、啊， 系收片收得最劲嗰个。 吓、啊，咁但系后屘冇办法，佢就整一个独立嘅机构出嚟，就系、是、后屘就做 ICAC。其实 ICAC 咧嗰啲人咧，基本上就系阿麦理浩走去英国求救揾翻嚟嘅， 系 嗰啲全部唔系香港人嚟嘅，不过因为始终咧英国有咁耐管理殖民地嘅传统咧，佢系喺海外有好多人有唔同嘅经验，佢可以搬唔同嘅地方， 嗰、那个仲有好多殖民地嘅地方啊嘛， 系啊，嗰阵时嗰个原本初第一个即系成立行动处，唔系基达行动处嗰个咧，嗰、那个马耳他调过嚟嘅，根本就一路咧，系喺譬如话啲英国嗰啲官咧，其实即系话啲鬼佬嗰阵时鬼佬咧，根本就去过 海外好多 好多地方，佢吸收咗经验，同埋佢喺殖民地部咧早期，后屘六七年之后就改咗，唔系殖民地部就改咗外交部睇啦，即系其实因为殖民地都差唔多冇啦，咁啊殖民地部入咗外交部嘅嗰阵时英国，咁就一路咧，佢哋个经验系累积噶嘛。咁所以唔係佢一個人做得到嘅呢樣嘢， 係所以其實如果你用而家香港嗰個谷啲警察嘅廉潔程度同嗰陣時， 哦咁而家相對就好廉潔噶啦，而家都冇話除咗頂帽叫你抌啲錢落去。 講起收片嗰陣， 喂你有親身接觸過 嗰陣咧？就我喺油麻地大噶，咁廟街嗰度咧，我親眼睇到嘅嗰陣應該 有冇除帽啊？ 嗰陣幾歲大咧？嗰陣好多小販噶嘛，同埋有啲比帽賣帽啊，乜嘢都有噶嘛。睇住個差有個衝鋒車，跟住個差佬嚟軍裝嘅，真係 除得 嗰個小販代表真係成嚿銀紙現兜兜俾佢，然後好多人睇住咁，拎翻走。嗰陣六十年代係。明刀明枪收， 明刀明枪，嗰啲好似班锦旗咁光荣， 冇所谓噶，冇所谓，即系见怪不怪。我哋见到都好似冇嘢咁样。同埋有一样嘢咧，我试过系七十年 做差佬就幸福噶。如果我系嗰个年代出世咧，我都当差。 七十年代 难讲，嗰阵时咧啲差佬人工好低嘅，所以佢哋够胆，所以佢哋够胆死做呢啲嘢。而家 几百蚊啫嘛嗰时。 啊，但系而家啲差佬咧就唔会做，就未必够唔够胆啦。因为连工都冇埋噶嘛， 梗系 制唔过噶。 阿 Gibbon， 而家啲差佬唔系唔做，系做咗。唔俾你知啫， 即系而家偷偷地做，但系咧唔系个个做， 唔系个个做。 以前我哋喺大排档食嘢咧，我试过七十年代初嗰阵咧，有架警车经过，跟住咧就嗌晒好多嘢送去差馆，梗系唔使俾钱噶啦呢啲， 系 即系惯咗噶， 食嘢系嘛，即系食嘢生果。 啲差佬走咗之后咧， 我 啲 果栏大， 嗰啲小贩嗰啲大排档啲伙计咁样。跟住就闹噶啦，叫晒啲嘢就唔系食嘅，咁样摆晒喺度咁样，即系嗰阵系好惯嘅，即系叫食嘢一定唔使俾钱噶啦。 系，你睇电影都睇咗咁多啦，我哋都睇到啲电影咁啦， 系好现实噶，好真实嘅嗰啲嘢。 系，咁嗰时差佬真系好幸福喎、啊、又搵到钱又成。 系啦， 系啦。 点解会好似 越高级系越高级嗰啲咧，就系未必搵够啲探长搵得多钱噶嗰啲。嗰啲華人嗰啲咧，係嗰啲係揾得多錢。 華探長先揾， 佢差唔多同佢收埋錢俾埋啲上司噶嘛。 係， 我升咗反而冇揾㗎。 啲鬼都唔知噶，嗰陣都係 鬼佬都收一份，但係咧冇，肯定唔係。 可能冇啲探長啊，嗰啲 最好揾啲探長。 係， 因為探長其實佢個職位係沙展嚟啫嘛。 其實探長係好細啊嘛， 好細嘅啫。 探長咧就多數係沙展，最多咧就係叫 station 沙展，即係警署警長。 我想 一係就警長，一係警署警長。因為你其實呢叫援助級啊嘛，最基層就係警員啦。跟住嗰級就沙展，然即係叫警長。再上咧就叫警署警長，嗱呢啲仲未到督察噶，再上先至系督察噶嘛，一粒花嘛。 其實點解探長以前啲人咧覺得話好似好大咁樣，就俾曹大華做戲做到紅曬。係，其實探長就根本好細， 係 話唔係個個著件嗰件乾濕褸，戴上頂帽噶嘛。 曹大華嗰個係抄廣州嗰個探長，但係嗰個探長真係好高級嘅。 但係我哋僆仔嗰陣。聽到探長以為好大噶，但係着軍裝嗰個警司嚟嘅，原來警司嗰個 警司高級好多，但係警司揾嘅錢唔夠探長多，因為探長咧其實係得你一個代理，一個總代理，佢咧就代理曬所有黑錢，跟住咧佢係走去派片嘅，咁派勻咁多層，咁嗰啲鬼佬你睇雷洛傳好，睇嗰啲咩四大探長， 以前貪污啦，以前貪污唔係淨係呢啲啊，就算小三，譬如走嗰啲電話公司。走嚟整嘢咁樣， 我全部要俾利是， 一蚊兩蚊，同埋咧有啲咧就係郵差啊，掛號信都俾一蚊，都 有 俾一蚊啊，同埋有啲咧就係 其實全行都貪，即係各行各業都要俾 即基本上你自己就會好醒目咁俾佢就會收咗就算數咁嗰只㗎。 因為以前啲人講咧，火燭鬼都係嘅 慣例 啊。 如果你係啦， 冇水放水啊嘛， 冇水散水啊嘛。你如果唔俾錢咧， 信係嘛？ 唔俾錢咧， 七十二家房客， 消防都唔嚟嘅，連消防都唔 七十二家房客十六字真言啊嘛。 我試過初初未做呢行嗰陣咧，未畫畫嗰陣咧，我喺工廠度做過嘅。咁樣咧，有個電話公司就走嚟，有個阿伯招呼佢，個阿伯飲茶咁樣。其實嘅意思咧，叫佢俾錢一兩蚊到啦。 茶錢。 嗰個阿伯咧， 真係 就真係斟杯茶俾佢，佢唔知點好。 係。嗰個阿伯扮嘢啫，係都識嘅，呢個潛規則嚟嘅係嘛？ 小偉幾廿歲應該知嘅，但係佢以為真係想飲茶啫。人哋開到口咧都唔俾錢人， 呢個真係美麗。 仲有一樣嘢咧，以前去醫院咧留醫啊嗰啲咧，個個都袋住一大架銀仔嘅， 個個要派 一 蚊兩蚊 俾阿嬸，俾啲阿嬸， 即係俾一同你。如果你唔俾錢咧，佢又唔會同你斟水啊，好多嘢，起碼方便啲啦。 係， 所以有一次我個大佬就喺醫院都係嘅，佢話要。俾啲錢佢，我話做咩俾錢你啊？佢可能即係懵咗路到，即係又以為真係要俾錢嗰啲。我哋唔好制啊你。 哦，即係佢仲係停留喺幾十年前嘅記憶。 可能 以為要俾錢， 可能已經個腦亂曬龍，大佬翻以前嗰啲。 係喎，但係大陸係咁喎，大陸你有冇睇咧？嗰陣時， 我以大陸。 大陸有個分，即係嗰個生源仔咧。 哦，嗰、那個好出名啦。 俾利是，俾人哋將個肛門縫埋咗啊！揾針線縫埋咗個肛門啊嘛。深圳啦、 啊。深圳啦， 呢個真有其事噶，同埋俾啲人唔俾利是就咁做噶啦。 唔係你唔止啊，同埋根本係好慣嘅喺大陸嚟講，你 睇乜都係 你睇公立醫院都好啦，你都要整啲利是俾個醫生噶。 係，仲有啊，學校以前咧先生冇錢咪臭老狗嘛，而家每一個先生都發達噶，咩節日啊都要送禮噶，送禮送錢。是每一个学生，你想想一班有三十个学生，个个要送钱，个个先生都发达嘅大陆。 佢唔系净教嗰班好多班。 系啊，个个都要送钱噶，冇一唔送钱啊，即刻唔俾你合格噶，六十分啊，特登俾59你啊。 系啊， 个捻个都系咁嘅，原来佢哋话啲先生啊，好捻易发达嘅喺大陆。 同埋咧， 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要搵位入学校读书都唔系咁容易。 系，总之大陆咩都要俾钱。而家咧，大陆就似六七十年代香港啦， 系啊，似啦， 都真系好似嘅。嗱，咁我哋个之前咧，其实我听个古仔嘅，就系、是、咧消防员咧就系、是、有间银行火烛。咁消防员咧正常咧，银行咧就唔讲嗰十六字真言嘅，有冇水都要放水，而且仲斗快冲入火场。看看有冇钱执啊嘛， 又要立噶，以前啲 系啊，真系噶，逢系银行火烛啊，消防员特别英勇嘅，消防车未嚟未开水喉就冲入去， 系啊， 因为又睇有咩执， 睇有冇大牛执啊嘛。 以前救火都有嘅，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 趁火打劫， 即系 系啊。我其实咧，我都见嗰个情况咧，就系好细个嗰阵时咧，读紧都系四五年班啦。咁就话说嗰阵时咧，系响旺角。 弥敦道嗰度附近咧一栋大厦就发生火警啦。咁跟住隔篱嗰栋大厦咧，系后屘有摄影，即系啲人啲记者影到相咧，左边嗰栋大厦火烛。但系啲消防员喺右边嗰栋大厦咧，就攞住个斧头，唔知喺度劈乜嘢。咁点解啲消防员救火会由右边嗰栋大厦火烛去咗左边嗰栋大厦咧？嗱，呢个咧系一个谜， 可能叫佢快啲走啦，就嚟烧到嚟咁样都唔 系啊，系啦， 你误会咗啫， 系啦，系一个谜嚟嘅，估唔到 想发财啊嘛。怪隔篱嗰火烛， 怪 隔篱栋大厦火烛，我都带成咗俾人洗劫啊嘛， 好似怪异集咁啊。 嗱，所以呢个就好得意啊！你会发觉咧，你谂一谂，我哋而家香港咪有班归英派嘅， 系啊。 但你留意一下，佢哋系咩年纪咧？佢哋 系好后生嘅，廿几、卅几。 佢哋系咪嗰啲好似嗰啲五啊零岁、四啊岁嗰啲喺呢个港英生活咗好多年嘅咧？ 佢哋 唔系 好大部分嘅人，超过九成嘅人咧，系冇喺九七年之前香港打工 嘅，或者系非常短嘅时间生活过。譬如话你七岁。咁你已经九七年啦，九零年出世，咁你咪七岁咯，系嗰班嚟噶， 即系咧冇喺港英年代打工嘅人， 系，因为点解？ 绝对系冇嘅，你谂下啦， 系， 我都系，我到到我九四年毕业，都系打三年工，即系做咗三年嘢咧，我都冇乜点打工噶啦，后屘出嚟做，出嚟开档。 呢个世界就咁嘅，即系你凡系咧啲嘢离远咗咧，就会朦朦胧胧，就好似好靓，就会美化咗嗰样嘢嘅。 即系 咧，到底你近睇就唔系咁 讲噶啦。其实最好咧系有廉政公署之后，其实都唔系即时嘅，好似系七七年警廉冲突，七七年警廉冲突之后咧，啲人先开始廉洁啫嘛。 喺怡和大厦抗议机会拆咗佢，后屘特赦啊嘛。 那个唔系嗰个喺和记大厦， 和记大厦 嗰时廉洁总部就租咗和记大厦。 嗰阵时竟然啲差佬喺出边， 差佬包围和记大厦啊，围佢啊嘛。 如果要查，可能个个有份啊嘛。咁又未要 系咯？有边个差佬冇收黑钱啫？个个都有啦， 打柜桶就有噶啦嘛。 喂，我哋今日咧都未讲时事啊，净系讲回怀念港英咧，都讲咗一节啦。咁原来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咧要下节翻嚟咧就讲下啲时事先。 好啊， 休息一阵， 好。